第104回，醉金刚小丘生大浪，施公子余痛触前情。话说贾雨村刚欲过渡，见有人飞奔而来，跑到跟前口称：“老爷，方才进的那庙火起了。”雨村回首看时，只见烈焰烧天，飞灰蔽目。雨村心想，这也奇怪，我才出来走不多远，这火从何而来？莫非是隐遭劫于此？欲待回去，又恐误了过河，若不回去，心下又不安。想了一想，便问道：“你方才见着老道士出来了没有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元随老爷出来，因腹内疼痛，略走了一走，回头看见一片火光，原来就是那庙中火起，特赶来禀知老爷，并没有见有人出来。”雨村虽则心里狐疑，究竟是名利关心的人，哪肯回去看事，便叫那人：“你在这里等火灭了，进去瞧那老道在与不在，即来回禀。”那人只得答应了伺候。雨村过河，仍自去查看，查了几处，与公馆便自歇下。明日又行一程，进了都门，众衙役接着，前呼后拥的走着。雨村坐在轿内，听见轿前开路的人吵嚷，雨村问是何事。那开路的拉了一个人过来，跪在轿前禀道：“那人酒醉不知回避，反冲突过来，小的吆喝他，他倒嗜酒撒赖，躺在街心，说小的打了他了。”雨村便道：“我是管理这里地方的，你们都是我的子民，知道本府经过，喝了酒不知退避，还敢撒赖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喝的酒是自己的钱，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，便是大人老爷也管不得。”雨村怒道：“这人目无法纪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”那人回道：“我叫醉金刚倪二。”雨村听了生气，叫人打这金刚，瞧他是金刚不是。手下把倪二按倒，着实的打了几遍，倪二腹痛，酒醒求饶。雨村在轿内笑道：“原来是这么个金刚吗？我且不打你，叫人带进衙门慢慢的问你。”众衙役答应，拴了倪二，拉着便走。倪二哀求，也不中用。雨村进内复旨回曹，哪里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？那街上看热闹的三三两两传说，倪二仗着有些力气，嗜酒讹人，假如碰在贾大人手里，只怕不轻饶的。这话已传到他妻女耳边。那夜果等倪二不见回家，他女儿便到各处赌场寻觅，那赌博的都是这么说。他女儿急得哭了，众人都道：“你不用着急，那贾大人是荣府的一家，荣府里的一个什么二爷和你父亲相好，你同你母亲去找他说个情，就放出来了。”倪二的女儿听了，想了一想：“果然我父亲常说，隔壁贾二爷和他好，为什么不找他去？”赶着回来，急和母亲说了。娘儿两个去找贾云。那日贾云恰在家，见他母女两个过来，便让座。贾云的母亲便倒茶。倪家母女即将贾二被贾大人拿去的话说了一遍， 求二爷说情放出来。 贾云一口应承说：“这算不得什么，我到西府里说一声就放了。那贾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里才做到了这么大官，只要打发个人去一说就完了。”倪家母女欢喜，回来便到府里告诉了倪二，叫他不用忙，已经求了贾二爷，他满口应承，讨个情便放出来的。倪二听了也喜欢，不料贾云自从那日给凤姐送礼不收，不好意思进来，也不常到荣府。那荣府的门上原看着主子的形势，叫谁走动才有些体面。一时来了，他便进去通报。 若主子不大理了，不论本家亲戚，他一概不回，知了去就完事。那日贾云到府上说，给莲二爷请安。门上的说，二爷不在家，等回来我们替回吧。贾云欲要说请二奶奶的安，生恐门上厌烦，只得回家，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说， 二爷常说府上是不论哪个衙门说一声谁不敢依，如今还是府里的一家，又不为什么大事，这个情还讨不来，白是我们二爷了。 贾云脸上下不来，嘴里还说硬话， 昨儿我们家里有事，没打发人说去，少不得既然说了就放，什么大不了的事。 倪家母女只得听信，岂知贾云近日大门竟不得进去，绕到后头要进园内找宝玉，不料园门锁着，只得垂头丧气的回来，想起那年倪二借银与我买了香料送给他，才派我种树，如今我没有钱去打点，就把我拒绝，他也不是什么好的，拿着太爷留下的宫中银钱在外放家一钱，我们穷本家要借一两也不能，他打量保得住一辈子不穷的了，哪知外头的生命很不好，我不说罢了，若说起来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。一面想着来到家中，只见倪家母女都等着，贾云无言可知，便说道，西府里已经打发人说了，只言贾大人不依，你还求我们家的奴才周瑞的亲戚冷子兴去才中用。倪家母女听了说， 二爷这样体面爷们还不中用，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。 贾云不好意思，心里发急道， 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强多着呢。 倪家母女听了无法，只得冷笑几声说， 这倒难为二爷白跑了这几天，等我们那一个出来再道罚吧。 说毕出来，另托人将倪二弄了出来，只打了几板，也没有什么罪。倪二回家，他妻女将贾家不肯说情的话说了一遍，倪二正喝着酒，便生气要找贾云说， 这小杂种没良心的东西，头里他没有饭吃，要到府内钻谋事吧，亏我倪二爷帮了他，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，好吧嘞，若是我倪二闹出来，连梁府里都不干净。 他妻女忙劝道， 嗨，你又喝了黄汤，便是这样有天没日头的，前儿可不是醉了闹的乱子，挨了打还没好呢，你又闹了。 倪二道， 挨了打便怕他不成，只怕拿不着由头，我在监里的时候倒认得好几个有义气的朋友，听见他们说起来，不独是城内姓贾的多，外省姓贾的也不少，前儿监里收下了好几个贾家的家人，我倒说这里的贾家小一辈子比奴才们最不好，他们老一辈的还好，怎么犯了事？我打听打听，说是和这里贾家是一家，都住在外省，是明白了借进来问罪的，我才放心。若说贾二这小子他忘恩负义，我便和几个朋友说他家怎样一世欺人，怎样盘剥小民，怎样强娶有男妇女，叫他们吵嚷出来，有了风声到了都老爷耳朵里，这一闹起来，叫你们才认得倪二金刚呢。 他女人道，你喝了酒睡去吧，他又强占谁家的女人来了，没有的事你不用混说。 倪二道，你们在家里哪里知道外头的事，前年我在赌场里碰见了小张，说他女人被贾家占了，他还和我商量，我倒劝他才了事的，但不知这小张如今哪里去了，这两年没见，若碰着了他，我倪二出个主意叫贾老二死，给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爷才罢了，你倒不理我了。 说着倒身躺下，嘴里还是咕咕嘟嘟的说了一回，便睡去了。他妻女只当是醉话，也不理他。明日早起，倪二又往赌场中去了，不提。且说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， 将道上遇见甄士隐的事告诉了他夫人一遍，他夫人便埋怨他：“ 为什么不回去瞧一瞧？倘或杀死了，可不是咱们没良心。” 说着掉下泪来。雨村道：“ 他是方外的人了，不肯和咱们在一处的。” 正说着，外头传进话来，并说：“ 前日老爷吩咐瞧火烧庙去的回来了回话。” 雨村夺了出来，那衙役打签请了安回，说：“ 小的奉老爷的命回去，也不等火灭，便冒火进去瞧那个道士，岂知他坐的地方多烧了。小的想那道士必定烧死了，那烧的墙屋往后塌去，道士的影儿都没有，只有一个蒲团一个瓢还是好好的。小的各处找寻他的尸首，连骨头都没有一点，小的孔老爷不信，想要拿这蒲团瓢回来做个证件。小的这么一拿，岂知都成了灰了。” 雨村听毕，心下明白，只是隐先去，便把那衙役打发了出去。回到房中，并没提起是隐火化之言，恐他妇女不知，反生悲感，只说并无行迹，并使他先走了。雨村出来独坐书房，正要细想是隐的话，忽有家人传报说：“ 内廷传旨交看事件。” 雨村急忙上轿进内，只听见人说：“ 今日贾存周江西粮道被参回来，在朝内谢罪。” 雨村忙到了内阁，见了各大人，将海江办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来，急忙找着贾政，先说了些为他抱屈的话，后又道喜问一路可好。贾政也将为别以后的话细细的说了一遍。雨村道：“谢罪的本子上了去没有？”贾政道：“ 已上去了，等善后下来看旨意吧。” 正说着，只听里头传出旨来叫贾政，贾政急忙进去，各大人与贾政关切的都在里头等着，等了好一回方见贾政出来，看见他带着满头的汗，众人迎上去接着问：“ 有什么旨意？” 贾政吐舌道：“ 吓死人，吓死人！倒蒙各位大人关切，幸喜没有什么事。” 众人道：“旨意问了些什么？”贾政道：“ 旨意问的是云南丝带神枪一案，本上奏明是元任太师贾化的家人，主上一直记着我们先祖的名字，便问起来。我忙着磕头，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，主上便笑了，还将旨意说，前放兵部。”后将府尹的，不是也叫假话吗？ 那时雨村也在旁边，倒吓了一跳，便问贾政道：“ 老先生怎么奏的？” 贾政道：“ 我便慢慢奏道，元任太师贾化是云南人，现任府尹贾某是浙江湖州人。”主上又问：“苏州刺史奏的贾范是你一家子吗？”我又磕头奏道：“是。”主上便变色道：“纵使家奴强占良民妻女，还成事吗？”我一句不敢奏。主上又问道：“贾范是你什么人？”我忙奏道：“是远族。”主上哼了一声，将旨叫出来了，可不是差事。 众人道：“ 本来也巧，怎么一连有这两件事？” 贾政道：“ 是倒不起，倒都是姓贾的不好。算来我们韩族人多，年代久了，各处都有。现在虽没有事，究竟主上记着一个假字就不好。” 众人说：“ 真是真，假是假，怕什么？” 贾政道：“ 我心里巴不得不做官，只是不敢告老。现在我们家里两个世袭，这也无可奈何的。” 雨村道：“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，想来京官是没有事的。” 贾政道：“京官虽然没有事，我究竟做过两次外人，也就说不齐了。” 众人道：“ 二老爷的人品行事，我们都佩服的。就是令兄大老爷也是个好人，只要在令职位上严谨些就是了。” 贾政道：“我因在家的日子少，设职的事情不大查考，我心里也不甚放心。诸位今日提起都是志向好，或者听见东宅的侄儿家有什么不奉规矩的事吗？”众人道：“没听见别的，只是几位侍郎心里不大和睦，内监里头也有些，想来不怕什么，只是嘱咐那边令职，诸事留神就是了。”众人说毕，举手而散。贾政然后回家，众子侄等都迎接上来，贾政迎着请贾母的安，然后众子侄俱请了贾政的安，一同进府。王夫人等已到了荣禧堂迎接，贾政先到了贾母那里拜见，陈述些为别的话。贾母问探春消息，贾政将许嫁探春的事都禀明了，还说儿子起身急促，难过重阳，虽没有亲见，听见那边亲家的人来说的极好，亲家老爷太太都说请老太太的安，还说今冬明春大约还可调进京来，这便好了。如今闻的海江有事，只怕那时还不能调。贾母始则因贾政降调回来，知探春远在他乡，亦无亲故，心下不悦。后听贾政将官事说明，探春安好，也便转悲为喜，便笑着叫贾政出去，然后弟兄相见，众子侄拜见，定了明日清晨摆祠堂。贾政回到自己屋内，王夫人等见过，宝玉、贾琏替令拜见。贾政见了宝玉，果然比起身之时脸面丰满，倒觉安静，独不知他心里糊涂，所以心甚喜欢，不以降调为念，心想幸亏老太太办理的好。又见宝钗、陈后更胜仙使，兰儿文雅俊秀，便喜形于色，独见环儿仍是先前，终不甚钟爱，歇息了半天，忽然想起为何今日短了一人。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，前因家书未报，今日又刚到家，正是喜欢，不必直告，只说是病着。岂知宝玉的心里已如刀绞，因父亲到家，只得把持心性伺候。王夫人家宴接风，子孙敬酒，凤姐虽是侄媳，现办家事，也随了宝钗等递酒。贾政便叫递了一巡酒，都歇息去吧，命众家人不必伺候，待明早拜过祠堂，然后觐见。分派已定，贾政与王夫人说些别后的话，余者王夫人都不敢言，倒是贾政先提起王子腾的事来，王夫人也不敢悲起。贾政又说盘儿的事，王夫人只说他是自作自受，趁便也将黛玉已死的话告诉。贾政反吓了一惊，不觉掉下泪来，连声叹息。王夫人也长不住，也哭了，旁边彩云等急忙拉衣，王夫人止住，重又说些喜欢的话，便安寝了。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礼，众子侄都随往，贾政便在祠旁厢房坐下，叫了贾珍、贾琏过来，问起家中事务。贾珍简可说的说了，贾政又道：“我初回家也不便来细细查问，只是听见外头说起，你家里更不比从前，诸事要谨慎才好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孩子们该管教管教，别叫他们在外头得罪人。莲儿也该听着，不是才回家就说你们，因我有所闻，所以才说的，你们更该小心些。”贾珍等脸涨通红的，也只答应个是字，不敢说什么。贾政也就罢了。回归西府，众家人磕头毕，荣父进内，众女仆行礼，不必多赘。只说宝玉因昨日贾政问起黛玉，王夫人答已有病，他便暗里伤心， 只待贾政命他回去，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泪。回到房中，见宝钗和袭人等说话，他便独坐外间纳闷。宝钗叫袭人送过茶去，知他必是怕老爷查问功课，所以如此，只得过来安慰。宝玉便借此走去向宝钗说：“你今晚先睡，我要定定神。”这时更不如从前了，三言道望两语，老爷瞧着不好，你们睡吧，叫袭人陪着我。宝钗听去有理，便自己到房先睡。宝玉轻轻的叫袭人坐着，央他把紫娟叫来，有话问他。但是紫娟见了我，脸上嘴里总是有气似的，须得你去解释开了，他来才好。袭人道：“你说要定神，我倒喜欢，怎么又定到这上头去了？有话你明问不得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就是今晚得闲，明日倘或老爷叫干什么，便没空了。”好姐姐，你快去叫他来。袭人道：“他不是二奶奶叫，是不来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所以你得去说明了才好。”袭人道：“叫我说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你还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吗？都为的是林姑娘。你说我并不是负心，我如今叫你们弄成一个负心的人了。”说着这话，他瞧瞧里间屋子，用手指着说：“他是我本不愿意的，都是老太太他们捉弄的。好端端把个林姑娘弄死了，就是他死，也该叫我见见，说个明白。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呀。你到底听见三姑娘他们说过的，临死恨怨我。那紫娟为他们姑娘，也是恨得我了不得。你想，我是无情的人吗？晴雯到底是个丫头，也没有什么大好处。她死了，我实告诉你吧，我还做个祭文祭她呢。这是林姑娘亲眼见的。如今林姑娘死了，难道倒不及晴雯吗？我连祭都不能祭一祭。况且林姑娘死了还有知的，她想起来不要更怨我吗？”袭人道：“你要祭便祭去，要我们做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自从好了起来，就想要做一篇祭文，不知道如今怎么一点灵机都没有了。要祭别人呢，胡乱还使得，若是他，断断俗里不得一点的。所以叫紫娟来问他姑娘这条心，他们打从哪样上看出来的。我没病的头里还想得出来，病后都记不得了。你倒说林姑娘已经好了，怎么突然死的？他好的时候我不去，他怎么说？我病的时候他不来，他又怎么说？所有他的东西我诓过来，你二奶奶总不叫动，不知什么意思。”袭人道：“二奶奶唯恐你伤心罢了，还有什么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不信，即使他这么念我，为什么临死把诗稿烧了，不留给我做个纪念？又听见说天上有音乐响了，必是他成了神，或是登了仙去。我虽见过了棺材，到底不知道棺材里有他没有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这话越发糊涂了，怎么一个人没死就搁在棺材里当死了的呢？”宝玉道：“不是呀，大凡成仙的人，或是肉身去的，或是脱胎去的。好姐姐，你到底叫了紫娟来？”袭人道：“如今等我细细的说明了你的心，他要肯来还好，要不肯来还得费多少话。就是来了，见你也不肯细说。据我的主意，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，我慢慢的问他，或是道个仔细，遇着闲空我再慢慢的告诉你。”宝玉道：“你说的也是，你不知道我心里的着急。”正说着，麝月出来说：“二奶奶说天已四更了，请二爷进去睡吧，袭人姐姐必是说高兴了，忘了时候。”袭人笑道：“知道了。”麝月抹着脸笑道：“你们两个又闹鬼了，为什么不和二奶奶说明了，就到袭人那边睡去，由着你们说一夜，我们也不管。” 宝玉摆手道：“不用言语。”袭人恨道：“小蹄子，你又嚼舌根，看我明儿撕你！”回头对宝玉道：“这不是你闹的，说了四更天的话。”一面说，一面送宝玉进屋，各人散去。那夜宝玉无眠，到了次日还想这事，只听得外头传进话来说：“众亲朋因老爷回家，都要送戏接风。老爷再三推辞，说不必唱戏，竟在家里备了水酒，倒请亲朋过来大家谈谈。于是定了后摆席请人，所以进来告诉。”不知所请何人，下回分解。